雄鹰在蓝天上飞翔，飞过草原，飞过山岗，雄鹰月亮，穿过黑夜，走进风雨，永远不会停息飞翔。飞过草原，飞过山岗，飞过雪山，飞过牧场，飞过雄鹰在蓝天上飞翔，飞过草原，飞过山岗，雄鹰在蓝天上飞雪山，飞过牧场，带着一个美好的祝愿，带着一片真诚与向往，借我一双你的翅膀，我要跟你一起飞翔。